四位会长，那不是在各自的工作室，也是在家里。总之，游戏这东西很少会有露天进行的情况。但是此时的四人，赫然就有一种分毫大我没听清的感觉。谁？四人不敢相信般的又问了一遍。萧时钦，叶修再次清晰的强调了一回。 四个顿时安静下来。你们好。萧时钦略有些无奈地问候了一声。眼前这四个头顶工会会长职务，萧时钦当然清楚，这工会会长在俱乐部也算是一部门的实权领导，是俱乐部的核心成员，自己跑到网游里帮着叶秋打 BOSS。 这事让他们知道，等于是让这些俱乐部、这些战队知道，没准就等于让圈内知道。萧时钦心里略有点不安啊，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，直接点破他的身份，是让对方最快速度接受他这个指挥的办法。对于团队来说，这点非常重要。除此，叶修无论解释他怎么怎么了不起，对方总是会狐疑、会观察。 会用实践检验一下，而现在，萧时钦三个字，人直接就无语了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接受过检验的身份，唯一可能存在的质疑就是白皙景流略有些发颤的声音， 是那个萧时钦吗？对，就是那个， 叶修肯定地说。 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来了？ 白皙景流这才开始诚惶诚恐地打招呼，其他三位也才回过神来，感情光顾了发呆了，还没向大神请安呢，连忙围上来排队问好。 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出发吧。昭华和鹤舞，你们两家听萧时钦指挥吧。 叶修说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”白皙景流和武进之连忙答应着。他们这些中下战队。 上不着天下不挨地，存在感比较薄弱，所以也难和什么战队结仇。像霸气雄图的玩家那样，一提叶秋的名字就特别反感，这样的情绪他们基本没有。几队的选手依然是他们最支持、最喜爱的，但联盟的其他大神是喜欢是讨厌，那基本就全看个人喜好了，不会因为战队有什么引导性的情绪。 萧时钦的人缘看起来还挺不错，四个会长没有一个对这位大神表示反感的，都挺有亲近的意思，问东问西的。展楼兰更是很遗憾的感慨：“想不到萧大神你居然会转会，早知道的话，我们义展一定特别欢迎你的加入，任何条件都可以。”展楼兰 那不只是工会会长，还是战队队长、俱乐部老板。 说实话，身份比叶修、比萧时钦还是要高一个档次的。他这种分量的话一出来，岳子清、白皙景流、武进之都凑不上话了。哼，你们的义展战队搞得挺不错的嘛。萧时钦打着哈哈，坦然应对着。工会团队的人渐聚起来，叶修带两个团，萧时钦带两个团。 星星这边的人都是谁？一路过来的时候，萧时钦都已经认清楚了，只是很遗憾，星星的人怕是不会跟着他这边的团队，这倒让他没法最近距离的观察这几位有实力。但是所有角色和人物都对上号了，有一位萧时钦却一直没找到，到最后忍不住找叶修问道：“那个魏琛前辈好像还没有过来。” 嗯，叶修说：“就一个嗯。”萧时钦挠头：“你多说一下人干什么去了，能死吗？”魏琛是职业选手出身，不过萧时钦加入的时候，这人已经退役。萧时钦在了解蓝宇战队的时候，知道这位开荒队长的存在，但是因为已经不是对手，当然不会花心思多去研究这个已退役的人物。 现在时隔多年，这人居然要复出吗？萧时钦扳指头算算，这是退役了有6年，再度复出，这6年里早干嘛去了呀？ 现在付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呢？ 肖时清最关心的事依然还是星星战队的实力问题。各路人马在离开了塞尔克城后，很快来到了附近的午夜酒馆。酒馆再大也不可能大到成了一个练级区，这是这片练级区上的一个地标建筑，而这次红袍术士米尔沃尔就刷新在了这个地方。午夜酒馆因为野兔 BOSS 的刷新渐渐热闹起来了，不大点的地方头挂俱乐部工会名号的玩家不少，其余人也有。俱乐部工会是以抢野兔 BOSS 为主业的，但任何玩家对野兔 BOSS 都是有幻想的。此时乱七八糟的一些七十级玩家还组建了一个野团，想打一打这 BOSS 的主意，很可惜挣扎了一会儿后全团覆灭，遍地尸体。红袍术士米尔沃尔看也不看地走开了他刚刚屠戮过的战场，好像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只是举手之劳。 骂的总有些胡闹的， 咸不甜愤愤地吐了个槽。这是八旗雄图四分会的一名玩家，不是什么精英，更不是什么核心，只是在这边练级区忙活自己的事儿的时候，无意间碰到了红袍术士米尔沃尔的刷新。抢野兔 BOSS 那是精英团队们的事儿，但发现野兔 BOSS 传送情报，那就是工会上下人人有责了。咸不甜连忙把情报报告给了工会管事的，很快就收到了来自霸气雄图工会最高领导游风殿的指示，继续盯一盯，有情况立即汇报。咸不甜有点激动，抢野兔 BOSS 可是工会级别最高的战斗了，他的实力在战斗中怕是很渺小，但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一下，那作为一个纯粹的霸图粉，那也是值得激动的。状况提供情报的玩家最后是会得到工会的贡献奖励的。咸不甜认真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，小心在这一带转悠着，不去招惹 BOSS， 只是留意周围都来了什么人。结果就看到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家组了个团就去招惹 BOSS， 最后团灭不说，还差点连累他们这些侦察兵。咸不甜就眼看着一个烟雨楼工会的玩家跑得慢点，被红袍术士米尔沃尔的暗影剑一下就给打穿秒杀了。 野兔 BOSS 真是太可怕了， 咸不甜惊叹着。他虽是大工会成员，但也没有亲眼目睹过野兔 BOSS 的实力。 团灭了一个野兔，烟雨楼的一个人也挂掉了。 咸不甜一边惊叹着，一边却也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，把新确定的情报上传上去。 工会团队马上就到。 收到的消息让咸不甜雀跃，这 BOSS 肯定会是他们霸气雄图的了吧。咸不甜没有失望，霸气雄图的团队果然很快就到了。他看到了工会的总会长游风殿，这种大人物平时可是他没机会见到的，但现在他居然被叫过去和游风殿亲自说了几句话，这份殊荣换是平时咸不甜肯定已经足够激动了，但是今天咸不甜的注意力可就不全在这位总会长身上。游风殿的旁边静静地站着一个牧师角色，望山云雾。霸气雄图从来不缺牧师以及牧师高手，但是眼前这一位咸不甜却都知道，这不只是霸气雄图，不只是神之领域，这是整个荣耀中最顶尖的牧师，这是他们霸气雄图的副队长张新杰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更何况张新杰来带队抢 BOSS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需要藏着捏着的事，现在连其他工会都有知道，更何况霸气雄图内部。看到这个全荣耀里神一般的牧师，咸不甜激动的连总会长游风殿又说了点啥也没听清了，他正遗憾地想着，可惜只是个马甲号，这要就是副队长的牧师角色时不转，那就更帅了。终于 咸不甜还是鼓足勇气朝张新杰的望山云雾说了一句， 张队你好。 称呼副职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那个副字去掉，直接提升一级，这倒是社会上惯见的路数。不过此时张新杰却是认真回应了一声，你好，是副队才对。咸不甜一时就没话了。油封店的主人霸气雄图的会长大人蒋油此时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自己这巴拉巴拉说半天，结果人扭头朝一边的张新杰问好去了。蒋油固然是很没面子，但消了他面子的是张新杰，他还能说什么？再说这种粉丝见了偶像的心情他也是十分理解的。 蓝西哥的人到了。 蒋油这里却是有收到其他玩家送来的情报。 叶秋他们那边呢？ 张新杰问道。显然他顾忌的对手只有这一家而已。蓝西格的话，先前一战倒是碰到一个锐利之极的家伙，张新杰甚至一度要怀疑那人是黄少天了，不过后来再一看就知道不是。黄少天不太会这样猛冲猛打，更不会这样安静。虽然卢汉文也不算太安静，但相比起黄少天，说他安静不会有人有意见。况且就算是黄少天，张新杰对蓝西格的顾忌也不会超过叶秋那边。余文州来的话还差不多，这可是以百人团为单位的，越过职业圈团队赛规模几十倍的团战，战术指挥型大神的价值远超那些杀手尖刀。 也有动静，看来倒是早晚的事儿。 蒋游说。 还有哪些工会？ 轮回、烟雨、呼啸。 蒋游手里头的情报就这些。 好，动手吧，先确定我们的优势。 张新杰没有再迟疑，有他和叶秋这种级别大神指挥的竞争，优势得从各方面一点一点积累，早到就是一种优势。张新杰不想放任这种优势流失，去搞什么后发制人一类的门道。优势需要积累，早动手一秒就是一秒的积累。霸气雄图的玩家飞快地朝着红袍术士米尔沃尔围了上去。